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22，宋纪四，太祖文皇帝上之下。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，燕大赦，改元大兴。丙申，谭道济等自清水救华台，为叔孙建、长孙道生拒之。丁酉，道济至寿章，欲为安平公以瞻眷。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、萧纪将军段宏奋击，大破之，转战至高梁亭，斩魏济州刺史西凡库杰，下主及秦将姚宪败之，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韦伐率众10000攻南安，城中大饥，人相食。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，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，吏部尚书乞伏拔拔于城奔下。秦王幕末穷促，于趁出降，并居渠兴国，送于上归。秦太子司职焦凯奔广宁，泣谓其父仪曰：“大人贺国宠陵，举藩镇重任，今本朝颠覆，岂得不率县众倡大义以舔寇仇？”仪曰：“今主上以陷贼庭，无非爱死而忘义，故以大兵追之，是促绝其命也。不如则王族之贤者奉以为主而伐之，庶有计也。”凯乃助坛示众，二旬之间负者万余人，会仪病卒，凯不能独举事，亡奔河西。二月戊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江仪为襄州刺史。谭道济等进至济上，20余日间，前后与魏30余战，道济多捷。军至历城，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草谷，道济军乏食，不能进。由是安杰、司马楚之等得专利攻华台，魏主副使楚兵将军王惠龙助之，朱修之坚守数月，粮尽，与士卒熏暑食之。辛酉，魏克华台，执修之及东郡太守申摩，虏获万余人。摩中之曾孙也。癸酉，魏主还平城，大享，告庙，将帅及百官皆受赏，战事赐赋10年。于是为南比大水，民多饿死。尚书令刘协言于魏主曰：“自请边寇内亲，戎车旅驾，天赞圣明，所在克舔，方难既平，皆蒙优赐，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，扶秦农桑以供军国，使经世之大本，府库之所资。今自山以东便遭水害，应加哀金以弘富裕，魏主从之，赴境内一岁租赋。”谭道济等食尽，自历城引还。军士有王降魏者，俱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凶惧，将溃。道济也唱筹粮杀，以所余少米付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见之，为道济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望而斩之。 时道济兵少，魏兵甚盛，济是四合。道济命军士皆披甲，即白服胜于引兵徐出。魏人以为有伏兵，不敢逼，稍稍隐退。道济全军而返。青州刺史萧思化闻道济南归，欲委镇保险，济南太守萧承之固谏不从。丁丑，思化弃镇奔平昌。参军刘振之数下邳闻之，亦委城走。魏军竟不至，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。思化作征，系上方。燕王立夫人慕容氏为王后。庚戌，魏安杰等还平城，魏主加朱修之守节，弃以宗女。初，帝之遣道彦之也，戒之曰：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，境前入河；若其不动，留彭城勿进。即安杰得宋服，魏主始闻其言，谓公卿曰：卿辈前为我用崔浩计为谬，经不固谏，常胜之家，始皆自卫于人，至于归中，乃不能及。司马楚之上书，以为诸方已平，请大举伐宋。魏主以兵久劳，不许。征楚之为散骑常侍，以王惠龙为荥阳太守。惠龙在郡十年，农战并休，大筑生计，归附者万余家。帝纵反谏于魏，云：惠龙自以功高位下，欲引宋人入寇，因执司马楚之以叛。魏主闻之，赐惠龙喜书曰：刘义龙为将军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，风尘之言，想不足介意。帝复遣刺客吕玄伯刺之，曰：得惠龙首，封200户男，赏捐千匹。玄伯诈为降人，求丙人有所论，惠龙疑之，使人探其怀，得尺刀。玄伯叩头请死，惠龙曰：各为其主耳。视之。左右谏曰：宋人为谋未已，不杀玄伯，无以治将来。惠龙曰：死生有命，彼亦安能害我？我以仁义为汉弊，有何忧乎？遂舍之。夏五月庚寅，魏主如云中。六月乙丑，大赦。夏主杀乞伏穆末及其宗族500人。夏主为魏人之逼，拥秦民十余万口，自至城济河，欲击河西王蒙逊而夺其地。突遇浑王穆归，遣益州刺史穆立言、宁州刺史石虔率骑30,000，长骑半骑邀击之，直下主定已归，居其兴国，披疮而死。石虔，树洛干之子也。谓之边吏或柔然罗者20余人，魏主赐衣服而遣之，柔然感悦。闰月乙未，柔然敕连可汗遣使议魏，魏主厚礼之。魏主遣散骑侍郎周绍来聘，且求婚， 帝依为答之。荆州刺史江夏王义公年进长，欲专政事。长史刘湛每才异之，遂与湛有隙。帝心重湛，使人结让义公，且和解之。是时王华、王谭守皆卒，领军将军殷景仁素与湛善。白帝以石贤零落征战为太子詹事，加几世中共参政事，以雍州刺史张绍代战为辅军长史、南蛮校尉。请知绍作在雍州营司蓄据，赃满245万，下廷尉当死。左卫将军谢树上表陈绍先朝旧勋，宜蒙优待。帝手诏酬纳，免绍官，削爵土。树为其子宗曰：主上今绍速成，特加驱树，吾所言谬讳，故特见酬纳耳。若此计宣布，则为侵夺主恩，不可之大者也。始宗对前焚之。帝后谓绍曰：卿之豁免，谢树有利焉。秋七月己酉，魏主如河西。八月已酉，河西王蒙逊遣子安州入侍于魏。突遇浑王穆归遣侍郎谢太宁奉表于魏，请送贺连定。己丑，魏以穆归为大将军、西秦王。左仆射临川王义庆故求解职。贾臣以义庆为中书令，丹阳尹如故。九月癸丑，魏主桓公。庚申，假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，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道生性清俭，以熊皮杖泥数十年不易。魏主使歌功力颂群臣曰：至如崔浩，连如道生。魏主欲选使者亦河西，崔浩见尚书李顺，乃以顺为太常，拜河西王蒙逊为侍中、都督凉州、西域、羌戎诸军事、太傅，行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王，望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酒泉、西海、金城、西平七郡。策曰：盛衰存亡，与魏升降，北尽穷发，南及雍民，西披昆岭，东至河曲，王时征之，以家府皇室。至将相群卿百官，常置甲兽，见天子旌旗，出入景壁，如汉初诸侯王故事。人身，魏主诏曰：仅二寇崔殄，将言武修文，礼废职，举义民。范阳卢玄，柏陵崔绰，赵郡李陵，河间邢颖，渤海高允，广平尤雅，太原张伟等，解贤郡之胄，冠冕周邦。亦曰：我有好爵，无与尔弥之。如玄之笔者，尽斥周郡，以礼发遣。遂征玄等及周郡所遣至者数百人，赐赐叙用。崔绰以母老故辞，玄等皆拜中书博士。 玄，臣之曾孙，灵，舜之从父兄也。玄舅崔浩每与玄言，则叹曰：对子真，使我怀古之情更深。浩欲大整流品，明辨姓族。玄指之曰：夫创制立世，各有其时，乐为此者具有几人，宜加三思。浩不从，由是得罪于众。初，为昭成帝始制法令，反逆者族，其余当死者听入金马赎罪，杀人者听于死家牛马葬具以平之，到官物一备五，私物一备十。四部大人共作王庭决词颂，吾细训连带之苦，境内安之。太祖入中原，唤前代律令俊密，命三公郎王德删定，务重简易，纪年披疾，刑罚滥酷。太宗承之，立文一身。冬十月戊寅，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，除五岁四岁刑，增一年刑。巫蛊者赴古阳抱犬陈朱渊，出令官阶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，妇人当行而孕，产后百日乃绝。却左悬登文谷以达渊人。魏主如漠南，十一月丙辰，北部敕勒莫福库若干率所部数万骑，驱戮数百万头，以魏主行在。魏主大猎以次从官。十二月丁丑，还宫。是岁，梁王改元议和。临邑王范阳迈寇九德，交州兵击阙之。九年春正月丙午，魏主尊保太后窦氏为皇太后，李贵人贺连氏为皇后，子晃为皇太子，大赦，改元延和。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为太子。三月庚戌，魏将军王弘进位太保，加中书监。丁巳，征南大将军谭道济进位司空，还镇浔阳。壬申，突遇浑王穆归送贺连定于魏，魏人杀之。穆归上表曰：臣扶秦见逆，献捷王府，爵制虽重而土不增扩，车骑既逝而财不周赏，愿垂鉴察。魏主下其意，公卿以为穆归所至为定而已，塞外之民皆为己有，而贪求无厌，不可许也。魏主乃诏曰：西秦王所得金城扶罕陇西之地，朕给予之，乃是列土，何须复扩。西秦款制，绵绢随使书数，临时增益，非一次而止也。自是，穆归共使至魏者稍减。魏方士其先奏改代为万年，以代引为万年引，代令为万年令。崔浩曰：昔太祖应天受命，兼称代魏以法殷商，国家积德当享年万亿，不待假名以为义也。先之所闻皆非正义， 一副旧号，魏主从之。下五岳人参，华容文昭公王弘卒。弘明敏有思志，而轻率少威仪，性贬义，好折辱人，人以此少之。虽贵显，不盈财力，及卒家无余业。帝闻之，特赐钱百万，米千斛。魏主治兵于南郊，谋伐燕。帝遣使者赵道生聘于魏。六月戊寅，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。赵分青州至冀州至历城。突遇浑王穆归，遣其司马赵旭入贡，起来告捷。庚寅，魏主伐燕，命太子晃录尚书事。时晃才五岁，又遣左仆射安元、建宁王崇等屯漠南以备柔然。辛卯，魏主遣散骑常侍邓颖来聘。乙未，以突遇浑王穆归为都督西秦、河沙三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西秦、河二州刺史，晋爵陇西王。且命穆归、西归南方将士先没于下者，得百五十余人。又加北秦州刺史杨南当征西将军。南当以兄子宝宗为镇南将军，镇荡昌，以其子顺为秦州刺史，守上归。宝宗谋袭南当，事谢，南当求之。人吟以江夏王义公为都督南延等六州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临川王义庆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敬陵王义宣为中书监。衡阳王义季为南徐州刺史。初，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，土地广远，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，故遗诏令诸子居之。上以义庆宗室令美，且列武王有大功于社稷，故特用之。秋七月己未，魏主至汝水。庚申，遣安东将军西津伐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，运工具出南道，会合龙。魏主至辽西，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师。己巳，魏主至合龙。庚午，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，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。益州刺史刘道济翠之弟也，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，聚敛兴利，商政害民，立官也，禁民鼓助而贵卖铁器，商贾失业，虚街满路。流民许牧之变姓名称司马飞龙，自云进士近亲，往依堤王杨南当。南当因民之怨，子飞龙以兵使侵扰益州。飞龙昭和蜀人得千余人，攻杀八星令，逐阴平太守。道济遣军击斩之。道济欲以五成人伯堤奴梁显 为参军都护，费谦固执不语。低奴等与乡人赵广构山县人，诈言司马殿下游在阳泉山中，聚众得数千人，引向广汉。道济参军程展会至中李抗之，将500人击之，皆败死。巴西人唐平聚众应之，赵广等进攻涪城，陷之。于是涪陵、江阳、遂宁诸郡守皆弃城走，蜀土侨旧俱反。因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，魏主发其民3万穿为堑以守合龙，崇既之此也。八月，燕王使数万人出战，为昌黎公丘等击破之，死者10000余人。燕尚书高绍率10000余家保羌胡故。辛巳，魏主公绍斩之。平东将军贺多罗攻代方，辅军大将军永昌王建攻建德，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济阳，皆拔之。九月乙卯，魏主引兵西还，徙营丘、成州、辽东、乐浪、代方、玄途6郡民30000家于幽州。燕尚书郭渊劝燕王送款献女于魏，岂为附庸？燕王曰：“父信在前，节愤已深，降父取死，不如守志耕土也。”魏主之为合龙也，宿魏之士多在战阵，行宫人少。云中镇将朱修之谋与南人袭杀魏主，因入合龙，浮海南归，以告冠军将军毛修之，毛修之不从，乃止，继而示谢，朱修之逃奔燕。魏人朔伐燕，燕王遣修之南归求救，修之泛海至东来，遂还建康，拜黄门侍郎。赵广等进攻成都，刘道济应城自守，贼众屯聚日久，不见司马飞龙，欲散去。广聚将3000人及羽仪以阳泉寺诈云迎飞龙，至则谓道人俯喊程道仰曰：“汝但自言是飞龙，则坐享富贵，否则断头。”道仰惶不许诺，广乃推道仰为蜀王车骑大将军，义梁二州牧，改元太史，备至百官，以道仰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，镇涪城。赵广伯低奴梁显及其党张巡、严霞皆为将军，奉道仰还成都，众至10余万，四面围城。使人谓道济曰：“但送费谦、张西来，我辈自解去。”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、任浪之各将1000余人出战，皆败还。冬11月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仁子以少府中山真法崇为益州刺史。初，燕王嫡妃王氏生长乐公崇，崇于兄弟为罪长，即即位，立慕容氏为王后，王氏不得立， 又处崇使镇肥如。崇母弟广平公朗、乐陵公邈相谓曰：“今国家将亡，人无余志，皆知之。往复受慕容后之赠，吾兄弟死无日矣。”乃相与王奔辽西，遂崇使降魏，崇从之。会魏主使己侍郎王德招崇。十二月己丑，崇十秒如魏，请举郡降。燕王闻之，使其将封与为崇于辽西。魏主征朱明氏之魏氏者，周郡多逼遣之。魏主闻之，下诏令守宰以礼申谕，任其进退，无得逼遣。初，帝以少子少为庐陵孝献王嗣，以江夏王义公子朗为荥阳王嗣，庚寅封少为庐陵王，朗为南丰县王。裴方明等复出击成道养营，破之，焚其积聚。贼党江阳杨孟子将千余人屯城南，参军梁俊之统南楼，投书税狱孟子，邀使入城见刘道济。道济板为主簿，客妻讨贼。赵广知其谋，孟子惧，将所领奔晋元。晋元太守文仲兴与之同据守。赵广遣伯堤奴攻晋元，破之，仲兴、孟子皆死。裴方明复出击贼，屡战破之，贼遂大溃。程道养收众得七千人，还广汉。赵广别将五千余人还涪城。先是，张熙率道济跳沧谷，故自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，梁楚俱进。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，为贼所败，单马独还，贼众复大急。方明夜坠而上，道济未射食，涕泣不能食。道济曰：“卿非大丈夫，小败何苦？贼势既衰，台兵垂至，但令卿还，何忧于贼？”即减左右以配之。贼于城外扬言云：“方明已死。”城中大恐。道济夜猎炬火，出方明以示众，众乃安。道济悉出财物于北社堂，令方明牧人。时城中或传道济已死，莫有应者。梁俊之遂道济前左右即使三十余人出外，且告之曰：“吾病小损，各听归家休息。”即使既出，城中乃安。应募者日有千余人。初，晋谢浑赏晋陵公主，浑死，召公主与谢氏绝婚。公主悉以浑家世委浑从子弘威。浑仍是宰府，同仆千人，唯有二女年数岁。弘威谓之经理生业，一前尺帛有文部。九年而高祖即位，公主降号东乡君，听还谢氏。入门，是与苍廪不亦平日，田畴砍辟，有加于旧。东乡君叹曰：“ 仆业平生重此子，可谓知人，仆业为不亡矣。亲旧见者谓之流涕。是岁东乡君卒，公私贤位资财已归二女，田宅同仆应属鸿威。鸿威一无所取，自以丝路葬东乡君。浑女夫殷锐好出仆，闻鸿威不取财物，乃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份以还细债。内人皆化鸿威之让，一无所争。或讥之曰：谢氏累世财产，宠殷君一朝细债，理之不允，莫此为大。请视而不言，匹弃物江海以为廉耳。设时立清明而令家内不足，亦无所不取也。鸿威曰：亲戚争财，为彼之甚，今内人尚能无言，岂可导之使争乎？分多共少，不至有罚，身死之后，岂复见官也？突发保州，自梁奔魏，魏封保州为张掖公。为李顺复奉使至梁，梁王蒙逊遣中兵校尉杨定圭谓顺曰：年衰多疾，腰臂不随，不堪拜服，彼三五日消息小差，当相见。顺曰：王之老疾，朝廷所知，岂得自安不见诏使？明日蒙逊言顺入至庭中，蒙逊积坐饮饥，无动起之状。顺正色大言曰：不为此叟无礼乃至于此，仅不忧父王而敢凌侮天地，魂魄是矣，何用见之？卧节将出。梁王使定规追止之曰：太常既雅术衰极，传闻朝廷有不败之兆，是以敢自安耳。顺曰：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天子赐座，命无下拜，桓公犹不敢失臣礼，下拜登寿。今王虽功高，未如齐桓，朝廷虽相重重，未有不败之兆，而据自言简，此岂社稷之福也？蒙逊乃起，拜受诏。始还，魏主问以梁氏，顺曰：蒙逊控制河右于三十年，经涉艰难，粗使激变，随即荒逸，群下未服，虽不能移绝孙谋，犹足以终其一世。然礼者得之余，敬者深之基也。蒙逊无礼不敬，以臣观之，不复年矣。魏主曰：议事之后，何时当灭？顺曰：蒙逊诸子，臣略见之，皆庸才也。如闻敦煌太守穆坚，气性粗戾，既蒙逊者，必此人也。然彼之愚妇，皆云不及，此待天之所以自圣明也。魏主曰：朕方有事东方，未暇西略，如卿所言，不过数年之外，不为晚也。初，季宾沙门谭无谶自云能使鬼治病，且有秘术。梁王蒙逊甚重之， 谓之圣人。诸女及子妇皆往受束。魏主闻之，使李顺往征之。蒙逊留不遣，仍杀之。魏主由是怒凉。蒙逊荒淫猜虐，群下苦之。十年春正月乙卯，魏主遣永昌王建督诸军救辽西，己未大赦。丙寅，魏以乐安王范为都督，秦雍等五州诸军事，魏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，长安镇都大将。魏主以范年少，更选旧德平西将军崔辉、征北大将军雁门张离为之父，共镇长安。辉弘之弟也。范谦恭宽惠，辉务敦大体，离清约公平，正行简易，轻徭薄赋，关中遂安。二月庚午，魏主以冯崇为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幽平二州牧，封辽西王，陆齐国尚书事，使辽西十郡，承制假授尚书、刺史、征虏以下官，为平凉修图征西将军金牙，抢荆州刺史狄子玉，与安定镇将严普争权。牙、子玉举兵攻浦，不克，退保胡空谷。魏主以虎牢镇大将陆四为安定镇大将，姬牙等皆擒之。魏主征陆四为散骑常侍，初为怀荒镇大将。魏击碎高车朱墨福、宋四、严吉、武恩，复请前镇将狼姑。魏主征四环，以姑代之。四既至，言于帝曰：“不过积年，狼姑必败，高车必叛。”帝怒，窃责之，使以建业功归帝。明年，朱墨福果杀狼姑而叛，帝大惊，立诏四问之曰：“请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四曰：“高车不知上下之理，故臣临之以威，治之以法，欲以见训导，使之奋献。而朱墨福误臣所为，送臣无恩，称孤之美，臣以罪去，孤或还朕，越其称誉，亦收名声，专用宽恕待之。无礼之人，一生骄慢，不过积年，无负上下，孤所不堪，必将父以法裁之，如此则众心怨对，必生祸乱矣。”帝笑曰：“卿身虽短，思虑何长也？”即日复以为散骑常侍。壬午，魏主如河西，遣兼散骑常侍宋宣来聘，且为太子晃求婚，帝依为答之。刘道济卒，梁俊之、裴方明等密埋其尸于斋后，诈为道济教命以达签书，虽其母妻亦不知也。常道养于毁金桥登坛交天，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，道养等大败，退保广汉。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巴东太守周吉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，将二千人救成都。三月，王人司马天柱降于魏， 自称晋会稽世子元显之子，魏人以为清徐二州刺史、东海公。仁子，魏主桓公。赵广等自广汉至毕，连营白蜀。周吉之与裴方明等合兵攻毕，克之，进击广等于广汉。广等走还服及五城。夏四月戊寅，始发刘道济丧。帝闻梁南秦二州刺史真法护行政不治，使低羌之和，乃自途中起萧思化为梁南秦二州刺史，法护法崇之兄也。梁王蒙逊病甚，国人共议，以世子菩提幼弱，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穆坚为世子，加中外都督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蒙逊族谥曰武宣王，庙号太祖。穆坚即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，立子封坛为世子，加辅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秦时请命于魏。穆坚聪颖好学，和雅有度量，故国人立之。先是，魏主前李顺迎武宣王女为夫人，惠族，穆坚逞先王遗意，前左丞宋尧送其妹兴平公主于魏，拜右昭仪。魏主谓李顺曰：“卿言蒙逊死，今则厌矣。又言穆坚立，何其妙哉！朕克凉州，亦当不远。”于是赐捐千匹，旧马一乘，进号安西将军，宠待弥厚。正是无巨细，皆与之参议。简顺拜穆坚都督梁沙河三州，西域羌戎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凉州刺史，河西王，以宋尧为河西王右相。穆坚以吴功受赏，刘顺上表起安平一号，幽诏不许。穆坚尊敦煌刘炳为国师，亲拜之，命官署以下皆北面授业。五月己亥，魏主如山北。临邑王范阳迈遣使入贡，求领交州，诏答以道远不许。裴方明进军向涪城，破张巡、唐平，擒程道柱，斩银霞。于是赵广等皆奔散。六月，为永昌王建左仆射安元督诸军击合龙，将军楼伯别将五千骑为樊城，燕守将风雨以樊城降，收其三千余家而还。新四，魏人发秦佣兵一万，驻小城于长安城内。秋八月，冯崇上表请税降其父，魏主不听。九月，益州刺史真法崇至成都，守废迁诛之。程道仰、张巡将二千余家逃入七山，余党各拥众藏窜山谷，时出围寇不绝。戊午，魏主遣兼大鸿胪崔泽、持节拜堤王杨南当为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秦梁二州牧，南秦王，则敞之子也。 杨南当引萧思化未至，真护法江夏举兵袭凉州，破白马，获晋昌太守张范，拜护法参军鲁安基等，又攻加盟，获晋寿太守范延朗。冬十一月丁未，法护弃城奔阳川之西城。南当遂有汉中之地，以其司马赵温为梁秦二州刺史。贾银为主桓公。十二月己巳，为大赦。辛未，为主如阴山之北，为宁朔将军卢玄来聘。前秘书监谢灵运号为山泽之游，穷幽极险，从者数百人，伐木开境，百姓惊扰，以为山贼。会稽太守孟乙与灵运有隙，表其有意志，发兵自防。灵运意却自沉，上以为临川内史。灵运游放自若，废弃郡事，为有司所纠。是岁，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，灵运执望生，兴兵逃逸。作诗曰：韩王子房奋，秦帝鲁廉耻，追讨秦之。廷尉奏灵运率众反叛，论证斩刑，上爱其才，欲免官而已。彭城王义康兼职，谓不宜恕，乃降死一等，袭广州。久之，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劫剑儿，欲于三江口篡取之，不果，召于广州弃市。灵运恃才放逸，多所灵乎，故及于祸。未立徐州于外黄，以刁雍为刺史。十一年春正月戊戌，燕王遣使请和于魏，魏主不许。杨南当以客汉中告捷于魏，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。萧思化至襄阳，遣横野司马萧承之为前驱。承之原道收兵，得千人，进据鳌头。杨南当焚掠汉中，引众西还，留赵温守凉州，又遣其卫兴太守薛建据黄金山。司化遣阴平太守萧坦攻铁城树，拔之。二月，赵温薛建与其平邑太守蒲甲子合攻坦营，坦击破之，温等退保西水。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将三千人筑城之，拔黄金树而拒之。温弃州城，退据小城，见甲子退保下陶城。司化既至，与承之共击赵温等，屡破之。行参军王灵济别将出扬州，攻南城，拔之。秦其守将赵英，南城空无所资，灵济引兵还，与承之和。魏主以西海公主弃柔然赤莲可汗，又纳其妹为夫人，遣颍川王提往逆之。丁卯，赤莲遣其一母兄突露伟送妹，并献马二千匹。魏主以其妹为左昭仪，提耀之子也。辛卯，魏主桓公。三月甲寅，复如河西。杨南当遣其子和 将兵与蒲甲子等共击萧承之，相距四十余日，围承之数十重，短兵接，攻使无所复失。抵西翼西甲，戈矛所不能入。承之断槊长数尺，以大斧追之，一槊折贯数人，抵不能当，稍迎走，据大逃。闰月，承之等追击之，至南城，抵败走，斩获甚众，吸收汉中故地，置戍于加盟水。初，桓熙祭拜，堤王杨胜据汉中。凉州刺史范元之、傅新皆至卫兴，唯得卫兴、上庸、新城三郡。即索邈为刺史，乃至南城。至是，南城为堤所焚，不可复固。萧思化喜镇南郑。甲戌，贺连昌叛魏西走。丙子，河西后将格杀之，魏人并其群弟诛之。己卯，魏主桓公。辛巳，燕王遣尚书高勇上表称藩，请罪于魏，其以妓女充掖庭，魏主乃许之，征其太子王仁入朝。燕王送魏使者于石门还平城，石门在燕二十一年，不屈节，魏主下诏褒称，以比苏武，拜治书御史，赐羊千口，帛千匹，册告宗庙，颁示天下。戊子，修图金当川为魏阴密，下四月乙未，为征西大将军常山王肃击之。丁未，魏主行如河西，壬戌，获当川，斩之。真法护作伪镇，赐死于狱。杨南当遣使奉表谢罪，抵下诏赦之。河西王穆坚遣使上表告四位，戊寅，诏以穆坚为都督梁秦等四州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，凉州刺史，河西王。六月甲辰，魏主桓公。燕王不遣太子至魏，散骑常侍刘咨谏曰，昔刘禅有崇山之险，孙皓有长江之阻，皆为晋秦，何则？强弱之势异也。今吴弱于吴蜀，而魏强于晋，不从其欲，将有危亡之祸。愿即遣太子，而修正事，抚百姓，收离散，赈饥穷，劝农桑，省赋役，社稷有庶几可保。燕王怒，杀之。辛亥，魏主遣辅军大将军永昌王建等伐燕，收其合驾，徙民而还。秋七月壬午，魏主如每季，遂至袭城，命阳平王他堵诸军及珊瑚白龙于西河，他西之子也。魏主清珊瑚，日饮数十计登山临视之，白龙伏壮士十余处掩击之，魏主坠马，即为所擒。内入行长带人陈建以身撼之，大呼奋击，杀胡数人，身披十余疮，魏主乃免。九月戊子，大破胡众，斩白龙，屠其城。冬十月甲午，魏人破白龙余党于五原，诛数千人。 以其妻子赐将士。十一月，魏主桓公。十二月甲辰，复如云中。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，日有食之，辛酉大赦。辛未，上巳南郊，燕王朔为魏所攻。遣使诣建康，称藩奉贡。癸酉，诏封为燕王，江南谓之黄龙国。甲申，魏大赦，改元太炎。有老妇投书于敦煌东门，求之不获。书曰：“梁王三十年，若七年。”河西王穆坚以问奉常张慎，对曰：“昔国之将王，神降于身，愿陛下崇德修正，以享三十年之作。若盘于油田，荒于酒色，臣恐七年将有大变。”穆坚不悦。二月丁未，魏主桓公。三月癸亥，燕王遣大将汤竹入贡于魏，此以太子王仁有疾，故魏之遣。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，湛之入也，景仁食饮之。湛既至，以景仁未遇本不与己，而一旦居前，亦甚愤愤。具批食欲，以景仁专管内任，未为见己，猜戏见生。之弟信仗景仁，不可移夺。使司徒义康专秉朝权，湛常为义康上座，遂委心自竭，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，轻触景仁，独当食物。夏四月己巳，帝加景仁中书令、中护军，即加为辅。湛加太子詹事。湛欲愤怒，使义康回景仁于帝，帝欲之翼龙。景仁对亲旧叹曰：“引之令入，入便是人。”乃称疾解职，表书累上，帝不许，使停家养病。战役遣人若劫道者于外杀之，以为帝虽知，当有以解之，不能伤义康至亲之爱。帝微闻之，遣护军府于西掖门外，使进攻进，故战谋不行。义康辽属及诸复立战者，前相约乐，无敢立殷氏之门。彭城王主簿沛郡刘敬文复城，未悟其机，亦景仁求郡。敬文俱往谢战曰：“老父被冒，遂就殷铁甘露。”由敬文暗遣，上复生成，何门残惧，无地自处。为后将军司马于秉之由二人之间，皆得其欢心，而密书忠于朝廷。景仁卧家不朝夜，帝常使秉之贤命往来，战不已也。秉之登之之地也。燕王遣右卫将军孙德来起师。五月庚申，魏主晋宜都公穆寿爵为王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，宜城公西金为恒农王，广陵公楼福连为广陵王，加寿征东大将军。寿辞曰：“臣祖父崇所以得孝公前朝，留服于后者， 有两卷之中也。今卷元勋未露，儿臣读议事受赏，心实愧之。魏主曰：“求卷后，得其孙，赐爵郡公，授官之子也。”秋辞疏勒、乌孙、月盘、可盘陀、善善、燕齐、车师、素池九国入贡于魏。魏主以汉室虽通西域，有求则卑辞而来，无求则骄慢不服，改自知去中国绝远，大兵不能治故也。今报时往来，徒为劳费，终无所益，与不遣使，有思故请，以为九国不但险远，慕意入贡，不宜拒绝，以益将来。乃遣使者王恩生等20倍使西域，恩生等使渡流沙，为柔然所执。恩生见赤莲可汗持未节不屈，魏主闻之，窃责赤莲。赤莲乃遣恩生等还，竟不能达西域。甲戌，魏主如云中。六月甲午，魏主以时和年丰，嘉瑞叠真，召大仆五日，遍祭百神，用达天旷。丙午，高句丽王敛遣使入贡于魏，且请国会。魏主使录地系及会以与之，拜敛都督辽海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辽东郡公、高句丽王。敛召之曾孙也。戊申，魏主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镇东大将军屠和屈原等率计40000伐燕。扬州诸郡大水，即有运徐豫南延谷以镇之。扬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议，以为久靡谷而不足僚机，请权禁止，赵从之。亮林子之子也。秋七月，魏主田于固阳。己卯，为乐平王丕等至合龙，燕王以牛酒犒军，献甲3000。屈原则其不送世子，掠男女6000口而还。八月丙戌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甲戌，还宫。为左仆射河间公安元恃宠骄恣，或告元谋违逆。冬十月癸卯，元作卒诛。甲辰，魏主如定州。十一月乙丑，如冀州。己巳，田于广川。丙子，如夜。魏人朔伐燕，燕日微促，上下忧惧。太常杨敏复劝燕王速遣太子入室。燕王曰：“吾未忍为此，若事急，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。”敏曰：“为举天下以积一隅，礼无不克。高丽无信，使虽相亲，终恐为变。”燕王不听，密遣尚书杨隐请迎于高丽。丹阳尹萧摩之上言：“佛化披于中国，以立4代，形象塔寺所在千数。自秦以来，情境浮没，不以京城为志，更以奢境为重，财竹同彩，弥损无极，无关神奇，有累人事，不为之防， 刘顿未息，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，皆当列言，须报乃得为之。赵从之。摩之，私化从书也。为秦州刺史薛瑾及突莫谷灭之。杨南当是杨宝宗之囚，使镇铜庭。